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哇，呢节就请到我哋嘅新谷，唔系新谷友，喺台湾嚟讲叫新移民啦。咁啊，左手边 ，Hello。 咁啊，佢旧年啊移民咗嚟台湾嘅，咁啊亦都系我啲邻居啦，都系台中住啦。咁除咗佢之外，今日仲有一位特别嘉宾，呢位唔好得嘅，Hello。 啊，系棉花糖。我系棉花糖。 棉花糖啊，咁点解揾佢嚟咧？因为佢都系移民嚟嘅，因为佢都系 香港嚟， 佢香港狗嚟噶， 系我系香港狗嚟嘅， 系啊，咁啊带佢移民啦。咁今日揾阿周周边过嚟咧，就主要咧就分享翻即系狗狗咧嗰个移民嘅经历，其实都系一段故事嘅， 辛酸事， 系都辛酸嘅。咁其实即系由开始搞去到即系坐飞机啦，咁其实个过程咧。或者嚟咗台灣啦嚇，成個過程其實要搞幾耐啊，使幾多錢啊，係咪好多嘢要搞啊，煩唔煩啊咁樣咧？ 煩 一個字， 好煩， 煩 係。咁我哋就揾移民公司做嘅，因为佢本身就健康有问题啦，佢有心脏病啦，跟住佢而家有癫痫症，癫痫症系临嚟台湾嘅时候先至即系发作嘅，咁所以就都即系个问题都颇严重，咁所以我哋第一时间知道即系我哋要离开香港咧，咁我哋第一时间就带佢翻去见家庭医生做个评估，即系可唔可以带埋佢走先啦？咁医生就话，以佢嘅状况咧就都可以嘅，但系就劝我哋系医生即系叫我 suggest 我哋咧就揾移民公司搞啦。佢话虽然其实自己做都得嘅，因为都系办文件啦，去检即系去验血啦，跟住就打齐针啦，就系咁啦。咁但系我哋知道文件上面要处理嘅都唔少，咁但医生就话，因为如果有一甩漏咧，就由头再做个，由头再做个，讲紧系七至八个月嘅时间。 哇，成个过程要七至八个月。 系，那个时间就太耐，我哋负担唔到。咁就移民费亦都唔算便宜啦，因为佢就15,000。咁其实我哋 call 个价嘅就10,000至20,000不等。咁我哋就揀咗依间就 港币， 系港币港纸，咁我就收咗我哋15,000嘅。咁因为佢我哋揀定咗移民公司咧，咁佢就会带佢去指定嘅兽医诊所做验血，就等报告。咁嗰个报告 process 咧，大约要3个礼拜到啦。咁又要即系佢哋系要核实，即系要核实啲资料啦，跟住就即系又送嚟送去啦咁。咁跟住之后就又要去渔农署打针啦，去渔农署吸印啦，即系要去验证一下嗰、那个佢有晶片啦之类啦吓。咁跟住就出发前10日到啦，又要去多次指定嘅诊所，又要攞多次个验血报告嘅。咁当中嗰个过程呢，其实有180天就一定唔可以离境啦，即係要喺香港唔可以出境。係啦，咁所以需时就即係咁耐囉。咁佢做好晒所有嘢啦，咁佢就要出发之前，我諗我冇记错，好似唔知好似係2日到喎。佢移民公司就帮我哋去，应该就唔係运输署嘅，但係我记得佢讲去荔枝角定即係 somewhere 就要办个出口证啦，总之因为佢哋係当佢一件好似货物。 海关㗎嘛。 唔知我都唔记得。咁总之佢要办个出口证，就係要攞埋呢啲即係好似我哋啲 forwarder 要办啲批文嗰啲咁，因为佢哋就即当好似运一件货物出境咁咯，咁就要办呢啲文件嘅，咁就即其实好在就揾咗移民公司做咯，系咁我哋就唔使跑，咁佢哋做开有经验咧，就我谂错嘅机会率又低啲啦，咁就但系去到临飞之前咧，我哋先知道开始问题就出现啦。因为我哋遇到嘅，因为佢呢系只即系唔系健康嘅小狗啦，佢病要食药啦。咁佢其实系12月尾飞过嚟嘅，系朝头早早机。因为呢办移民个移民公司呢就讲最早嗰班机呢就可以博到车，因为佢哋一定喺桃园落机㗎，就冇得飞，即系飞台中就唔俾狗狗坐嘅。咁所以佢就要博最早嘅嚟到桃园，跟住再有车呢，即系 台中嘅检疫中心派车去桃园嗰度再接佢嚟检疫中心嘅。点知嚟到嘅时候咧系冇车嘅咯。咁同埋最我哋最担心嘅就係佢係提早咗12个钟喺我哋屋企带咗佢去办 check in。咁嗱呢个就佢係要预早去即係 check in 做手续办手续啦。跟住佢去到第二日飞嘅时候呢就到咗桃园机场冇车接佢都不但止，仲要系要留一晚喺桃园机场嗰度，咁所以我哋就好折腾啦。即系佢落地嗰一日，因为我哋要去桃园机场送药啦，同埋即系喂佢食嘢咯。 嗯， 系啊，咁所以成个过程就好频扑啦。咁呢只狗仔咧，大家睇到咧，佢系在地犬嚟嘅，佢叫豆豆糖啦。咁佢就佢系佢本地嘅吓，即系佢喺台北。带过嚟台中嘅，咁我哋唔好讲佢，因为佢唔需要办移民，系啦。咁我讲翻系棉花糖啦。咁所以当中嗰个都即系好困难咯，因为佢咧嚟到台湾喺桃园机场嘅时候咧，就佢哋放喺个同啲货物放埋一齐嘅啫，即系佢哋唔会有人特别照顾佢嘅。但系虽然嗰个飞机笼咧系有足够嘅水啦。咁但系因为佢本身有病咧，咁我哋嗰啲水就加咗葡萄糖粉嘅，系啦，可以讲一讲。咁就为佢嚟讲就即系好困难咯，即系都好辛苦咯，系啊，就系咁。 嗯，咁香港个过程咧，即系头先你话都好烦好多嘢啊。咁你话认证啊，其实即系除要 check 晒你晶片啊，同埋打嗰咩针 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咪嗰啲啊？ 针卡咧，针卡好重要嘅，因为你要有齐晒去打，即系混合针啊，特别系疯狗针啦，因为系要个针卡。我哋即系养狗狗就知啦，每次打完针咧，嗰个针卡会黐一个嗰、那个打咗针嗰个药水樽个 sticker 喺上面噶嘛。咁我哋嗰个直情要有医生加签嘅，系啊，咁佢有晒呢啲认证先至，即系先可以过关咯。 嗯，咦系，头先讲到15,000港币咧，其实系包埋机票噶啦， 包机票啊，包埋检疫中心嗰个费用，因为佢哋嚟到咧台中咧就净系得中兴大学个兽医学院嗰度可以做检疫嘅，咁嗰度我谂系几千，我谂2,000-3,000元台币咯，即系佢嗰21天嗰、那个隔离嗰个费用系啦。咁其实佢嗰度有粮食嘅，即系佢嗰度包你有狗粮嘅，但因为佢食处方粮，咁所以就都系自己提供，系啊，都系自己提供。 头先提过啦，大概成个过程系半年， 系啊，7-8个月 process， 7-8个月添啦。 系啊， 咁你人哋移民啊嘛，咁咪要夹翻个时间，即系你帮佢搞先。 系啊，所以但系就我哋就因为我哋有足够时间预早知道自己要移民啦，咁所以就提早帮佢搞咧，所以都夹到系一齐，即系一齐照顾到佢一齐过嚟嘅。但系就因为我过嚟先，咁佢喺香港一段时间咧，就我老公同埋老爷奶奶即系兼顾住先咯。系啊，就系咁啦。 所以呢个时间要计得好准咯，即系话。你谂住移民咧，其实就唔系人搞先喎。 系啊，因为宠物移民公司就有讲过嘅，佢哋有啲 case 咧都系主人咧就即系出咗国噶啦，已经咁就全权交晒俾佢哋，就由佢哋净可以，你当然都系俾钱啦，即系可以帮你 keep 一段时间到只狗狗上飞机，跟住就直到落咗地，咁佢哋过咗嗰个隔离嘅天数咧，就会安排多数多咁样送到去你屋企都有嘅，系啦。 哇，狗狗嘅移民公司都可以摆佢度一段日子。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有讲，但系当然啦，我谂系纯粹有个笼啦，应该都系咁就帮你，即系喂佢啊，系啊，就系咁咯。 因为我香港都有养过狗嘅，咁我哋曾经一家人去旅行咧，嗰啲狗都住酒店。 哦。 酒店咪即系个笼 啊！嗱，而家好啲，而家有 pet sitter 呢一样嘢啦。因为嗰时我哋去旅行咧，可以连带一提，即系台湾我唔知道啦。香港嗰时我哋就请个哥哥，请个 pet sitter 上嚟屋企喂佢嘅，系咁。当然你要睇下信唔信得过，因为你要俾锁匙佢噶，系啊，系啊。 会翻到嚟 系啊，搬晒嚟。咁即系 so far， 我哋去几次旅行嘅时候，佢喺香港咧就都系揾嗰个哥哥，咁就佢好好嘅，即系都 OK。 嗰啲狗仔话好啲啦，因为我哋养 大狗， 大单狗咧， 落街， 我惊个哥哥唔敢入屋企啫。 系啊。 你门咯，一开锁匙已经喺咁入边吠到拆天嘅时候，老虎咁喺度吠得。 会啊，我 咁你唔敢开门咯。 系啊， 咁所以应该即系个过程都系住嗰啲都系劏房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啊啊、就我谂大佢系分 size 啦，即系大狗啊放大龙，细狗放细龙咁啦。系啊，咁佢就都好彩嘅，因为佢有病咧，咁我哋同医生讲咧。啱啱咧喺即系佢本来系喺一间房度有我谂有十只狗狗到啦，都系细嘅，咁就好嘈，因为都系细狗，细狗咧都系比较嘈，即系好似佢咁啦，系、啦，咁就比较百厌啦。但系因为佢知道佢个状态唔好咧，咁医生系超好人，咁啱啱隔篱房咧系放大狗嘅，咁但系就冇狗狗住，即系冇人住，就吉咗，咁、医生就特登搬咗佢过去隔篱，等佢自己一。个单位就俾最大嗰个笼俾佢，咁所以其实系嚟到之后，我哋遇到即系比较好彩嘅事咯。咁佢就即系唔使侧边有啲喺度呜呜呜咁，咁佢又瞓得到，又食得到，咁好安稳咁样就平安度过咗嗰21天咯。系啊，咁阿连第一题咧，头先我有讲到话，即系佢提早咗12个钟去机场，即系 check in 啦咁。但系呢个我唔知道，即系如果有狗主咧，系即系 自己搞 或者系即系再想攞多啲 information，其实可以即系 check 下，因为我都唔肯定系唔系，即系我唔知啦，即系咪移民公司为咗方便佢，所以佢就即系提早咗咁多个钟嚟接佢去办手续啊，定系点？呢、這个我到而家都唔知嘅，咁就。我谂即系如果啲狗主即系比较仲紧张啲嘅，可以自己去 search 一下咯， 即系查多啲， 翻 溜 一下系啦。 咁都系嗰句噶啦，有移民公司即系可以帮你搞好多嘢，咁啊当然俾多啲钱啦。自己搞可能悭啲，但系你又要可能要撞下板啊，或者跑多几次啊， 要碰钉系啦。 即系都同埋台湾啲嘢都要讲运气嘅咧，啲周围都唔同噶嘛，好多 系啊。A 公司同一间公司街头同街尾都可能一个得一个唔得。 系咪好搞搞阵咧？我掉走咗去继续倾啊！ 好啦，掉走佢啦，我哋拜拜。 我住咗台湾咁耐啊，我哋其实好多嘢都揾人代办嘅，因为你台湾嘅部门又多啦，法规又复杂啦。下下都自己嚟咧，你真系冇咁多时间搞咁多。 同埋咧，我自己个即系亲身体会就系、是，同一件事，可能系对唔同人系唔同答案、唔同处理手法，又或者系啊，或者系 A， 即系你同一个电信商啊，咁你去街头嗰间话唔得嘅，街尾嗰间咧佢话我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做，就系咁啦。 所以其实有时话移民顾问咧讲人啊，咁有时点解会揾佢哋？我啊建议就系，因为台湾嗰啲移民顾问就会同移民处可能有啲关系啊，有时某啲情况咧就可能啊得啦，即系关系上啊，咁啊搞掂佢啦。咁当然我都系强调一句，你觉得自己可以搞咪可以搞咯。咁头先讲到话狗狗移民顾问咁样，佢即系可能话方便佢做嘢，但系如果你唔揾佢嘅时候，可能遇佢可能更多。 系啊，可能你碰钉嘅机会系更加高。咁、我谂即系移民嗰部分，大致上佢会系咁啦。咁当然，即系大家网上面知道都一定知道佢要隔离21天噶啦、即系佢要喺嗰个检疫中心度留咁多晚。咁我觉得有一样嘢 喺 系啊台中。 咁即系话佢头先话飞机12个钟头接，跟住坐飞机啦，早嚟你到之后。就要送号去你住嗰头嘅， 唔系啊，台中净系得南区嘅中兴大学有嘅啫。 咁即系我屋企附近意思就话，你台中就送翻去台中啦。如果你住台南又要送翻去台南啦，咁样咁啊，仲要隔离21天， 系 期间唔俾唔俾探啊？ 我就系想讲以下，即系佢喺检疫中心 嘅、 即系里边嘅遭遇啦。因为 攞纸巾嘅， 要因为咧，佢去到检疫中心嘅时候咧，就都有发作啦。咁佢一发作就会抽筋嘅。咁就但系好在嗰次就轻微啦。咁会见到佢有少少缺氧，因为条脷系变紫色啦，即系同佢一样啦，即系缺氧就会发紫啦。咁但系幸好嘅就系、是，即系检疫中心咧，其实根本都系兽医学院侧边嘅一个 building， 咁佢即係有啲龙啊，咁就俾佢哋。咁佢哋分 size 啦，即係大狗就係住大龙啦。咁佢哋就一定係独立一间屋啦，即係当係一个龙啦。 劏房咁啦。 係啊，劏好多间嘅，有上下层啦。咁猫狗就分开啦，纯粹係咁啦。咁庆幸嘅就係嗰度呢就是、一个主诊医生啦，你当即係一个主任啦。另外就有一两个哥哥，咁应该係工读生嚟嘅，咁就喺嗰度帮手清洁，咁佢哋自称系铲屎官咯，系啦，咁佢哋就都好 nice 嘅，咁去到嘅时候咧，就医生知道佢咁嘅状况咧，咁我哋又多咗啲 information 就系、是、原来你嘅小朋友咧，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你喺香港即系你喺当地咧，可以揾翻即系有效嘅医生啦，即系兽医，即系好似头先咁讲系指定嘅兽医啦。就出返啲证明呢，係证明你隻狗或者你隻猫啦，即係你宠物呢係有病啦，咁係需要家居隔离，原来其实係可以唔去检疫中心嘅，你提供有关文件呢，咁就可以之后候补个网址嘅，因为我都唔记得咗预备呢样嘢，係我哋去到台中嗰个检疫中心嘅时候呢，嗰、那个医生话俾佢听嘅，就俾咗个 email address 我哋，叫我哋都试下即将个状况 send 俾有关部门啦。咁如果佢审批嘅时候呢，可以带返嚟屋企即继续嗰个隔离嘅。咁但係后咩我哋就收到，就係因为呢佢哋喺嗰个隔离中心即检疫中心里面呢有个24小时嘅 CCTV 睇，即係 mon 住嘅。咁嗰度嗰个负责人呢就覆返我哋，因为佢哋见到个录像呢佢呢都好平安啊，即係都冇乜状态出现过，咁就建议唔好跑嚟跑去啦，就由得佢，因为已经过咗一个星期啦，係呀，即係成件事做完之后佢回复都过一个星期，咁佢就不如让佢喺嗰度完成埋嗰个隔离先至即係返屋企啦，咁。咁但係我哋就知道咗啊，原来係即係将来有朋友有咁嘅遭遇嘅时候，即係猫猫狗狗佢有病，咁可以在香港即係攞晒证明呢，就去 send email 或者去问返有关部门，就同佢讲就唔需要去当地嘅检疫中心隔离，就係屋企家居隔离囉。但家居隔离呢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㗎喎。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佢係有病嘅话呢，都唔可以离开屋企去睇医生嘅。系啦，就系咁啦。即系佢家居隔离嗰21天咧，真系要喺嗰个环境嗰度，就唔可以离开嗰个屋企噶咯。同埋佢哋话会上门 home visit 嘅都， 即系随时睇你有冇带咗出街咁样系嘛？ 系啦。 咁如果发现咗出街咁，可能又唔知会点啦。 呢个唔知道， 可以即刻踢佢走。 呢个唔知道，可能我估最大机会系搬翻佢去检疫中心度再隔离廿一日咯。我估系，系啊。 咁头先话咁，即系嗰廿一日期间都可以去睇下佢嘅。 啊，系嗰廿一日咧，其实每个检疫中心 even 系台北嘅都好啦，咁都系有探病时间咁啦，即系探访时间，因为佢哋声称啦，佢唔系坐监啊嘛，佢喺嗰个隔离啫嘛，所以你都可以去探佢嘅。咁其实呢我哋台中个呢就固定系下昼有三个钟头时间探，就星期一至五嘅。但我哋呢系非常非常幸运，因为医师知道佢咁嘅状态呢，我哋星期一至星期日朝早八点到下昼五点半都可以去。咁就嗰段时间就因为我同我先生就即比较紧张啦。咁就轮班啦。咁就我朝早咁，所以连喂治疗啦喂药啦都系自己嘅。咁所以我哋就朝头早八点半前就到囉。咁就下昼就换我去囉。即可能朝头早我先生去，下昼我去咁。咁所以大部分每一日有好大部分嘅时间，我哋即系每人喺嗰度都会逗留差不多两个钟先离开。咁所以其实系呢度系好人道，好点讲呢，即系好体谅，都好体恤噶咯。 咁、哦、即系所谓隔离，不过你哋都仲可以探佢，仲可以摸佢，仲可以同佢玩， 抱佢系啊， 咁都 OK 啦。 OK OK， 抱个人啦， 可以冲凉噶。 记得嗰阵时沙士人要俾人隔离嗰阵得视像噶咋。 可以 如果俾个视像你睇，咁你都冇用啦。 系啊，即系你可以照顾到咯，真系。 哦，咁 系啊，所以其实都唔错嘅。 咁完成咗廿一日嘅隔离之后，咁啊有冇咩麻烦嘅？ 有强迫性打多支 封九针， 嗯， 系啦，佢会系即系佢一定要打咯，系，但系因为其实可能你都见到佢即系好细，即系比较细啦。咁为我嚟讲，我就即系我好唔愿意，因为打个剂量一定唔会少，因为佢嚟香港嘅时候咧，喺渔农处咧又系硬性要打一支嘅，系， 嗯， 啊，咁佢话点都要补一针噶，咁我啱啱先打完嘅啫，即系六个月前先打完，佢都要补一针。跟住打完之后呢嚟到呢完成个隔离呢返屋企之前呢都系要打针囉。 喔，哦，咁就打完个针就 OK 就走得㗎啦，係呀，啊，走㗎啦。 咁，哦，打完个针会唔会跟住咪好似而家嗡嗡地咁㗎。 喔，唔关事，佢不嬲都系咁。佢比较佢比较文静㗎。 喔，哦，咁，啊，即系个过程大概系咁啦。 嗯。 咁，嗯，即系移民过程啦。咁好多访问都但我哋访问唔到佢㗎。咁咁你嚟到咁其实你觉得喺度即系台湾啊，凑住个宝贝咁，同香港咩唔同咧？ 好唔同啊，好唔同， 系咯，又同分享咩唔同啊？ 呢度咧出街就方便好多，因为好多地方狗仔都入得嘅，系啦。咁食肆都系，即系我哋屋企附近都有几间固定嘅餐厅，我哋都会去嘅。就佢哋当然呢度台中大部分餐厅咧都有 outdoor 噶啦，咁， 嗯， 好多时，但系因为台中咧好多烟民嘅，咁系啦，好多烟民嘅，同埋咧就好多蚊嘅，咁但系就嗰啲餐厅，其实我哋去到因为自己知自己事啦，即系香港你出去都系坐 outdoor 噶啦，你都唔会 request 话，嗯，啊我唔可以坐入去叹冷气啊咁，咁我哋就冇嘅，咁但系咧呢度嗰啲职员咧超好人噶，啲服务生。咁就我哋去过几间都系啦，咁就佢里面有位可以 occupy 俾我哋，即系好似 B B 车咁咧，即系佢侧边有张台系可以俾你怼嘅车入去。佢话总之你唔好骚扰到人，唔好整污糟地方，咁就可以入去坐嘅，咁就唔使喺出边喂蚊咯。咁呢度系好赞嘅呢一样嘢。 同埋啲公园都可以带去啦，好似香港公园去得噶嘛。 香港公园咧，连人咧，踩落啲草咧都唔得嘅，单车又唔踩得。 除非系姓梁噶啦，好似姓梁嘅得。 哦，系啊，咁就乜都得。 系咯，系啊。咁啊，正常嚟讲，即系狗狗又唔去得啦，咁周围都唔得。 呢度就好好咯，即系真系可以系同乐日咁。 即系去边？你同埋呢度好多叫做宠物餐厅嘅。 呢，這个咧就我哋冇帮衬过，因为有一间系啊，我哋咧嚟到嘅时候咧，爸爸就即刻 search 一下啦，但系咧感觉下，即系要讲要散咧，就系比香港贵咯， 哦， 竟然系啊，咁跟住爸爸就哎呀，咁好似唔系好抵咁，所以我哋就冇去啦。 哦，咁有时豪一次嘛，等佢开心下，识多啲 friend 啊嘛。 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即系交朋友咯。這个咧，因为佢好容易紧张。咁，医生就成日都讲，尽量就俾佢即系好似而家咁咧，好安静啊，心情平复啲啊，平稳啲。咁所以我哋就冇特登去同带佢同其他狗狗玩咯。 所以做到唔摸得啦。 系啊，所以佢个名叫唔摸得咯。 咁啊，玩就咁啦。咁粮食咧，譬如买狗粮， 粮食咧就其实同香港差唔多嘅。其实好多超市，如果你唔拣择嘅话。好多牌子超市都有嘅，或者 pet shop 都有嘅，但因为佢啦，同埋其实仲有一只喺下边啦，咁佢哋就都系食处方粮，咁就都要喺即系处方粮，即系要喺医生度诊所买啦，咁就诊所好多咯，咁所以其实都方便嘅，系， 啊，系啊，呢度都几多即系 兽医 宠物诊所嘛， 系啊，咁同香港差唔多噶，诊所啦，同医院。即系两样，即系佢会分开。咁主要当然系个设备唔同啦。咁好似佢咁咧，癫痫症咧，佢每两个星期就要复一次诊，因为早晚都要食药嘅。咁配药咧就一般诊所都得噶。咁所以佢已经有家庭医生喺屋企楼下啫。但系佢发作有啲乜嘢事，即系缺氧啊，或者系抽筋、晕倒尿嗰啲咁样，咁嗰啲就一定要去宠物医院咯，即系比较大规模嘅。咁但系嗰个奈何咧就因为近嗰间就搬远咗，咁大约20至25分钟的士车程先到咯，系，啊。 咁啊，宠物医院多唔多啊？其实诊所我知好多啦， 多噶。 我屋企附近都两三间。 都多噶，宠物医院大部分就24小时嘅。咁呢个就要知道啦。我冇记错咧，就系夜晚十点到第二朝早八点咧，就当系急诊，就另外收多1000蚊嘅。咁但系其他时段咧，就正常同诊所一样，差唔多诊金咯。 嗯， 就系咁啦。 咁啊，半夜啲时间梗系 冇办法， 急诊一定噶啦，冇 办法 都收贵啲啦， 系冇办法。 咁佢哋又冇健保嘅， 系冇办法， 咁啊冇办法噶啦呢啲。咁即系整体嚟讲，其实即系你觉得喺度其实养宠物都几好啊， 舒服嘅系啊，环境又大啲， 环境又大啲啦， 系啊， 舒适啲啦， 系啊系。 但系啲业主，不过你哋暂时唔系搵过多屋啊，咁 啊系啊，都系多得你帮我哋搵咗呢间屋咯，咪净系搵，净系睇呢间就已经租咗落嚟啦。 哦，唔好咁讲。咁但系咁啱呢间个业主亦都冇所谓 啊，系啊系啊，佢都 welcome 噶。 啊，即系但系有啲业主系唔中意。 系啊，只咁呢个我谂就系自己要同业主先沟通咯。 都系嗰句啦，要睇个人啦。 系啊。 咁啊，譬如话，即系楼下你已经有诊所噶啦。 行一条街一两条街度咯，系 啊，步行速度都唔系好远。 咁啊，所以话呢度无论医疗啊、粮食啊，讲起粮食，因为我即系我以前香港都有养狗嘅，反而嚟到冇 啊，系冇养狗，系 我因为我太太唔中意狗嘛， 我冇办法。 以前点解会有养狗？系因为我养养咗佢先娶我老婆，咁佢冇得反对。 我以为系因为爸爸中意啊嘛。 哦，唔系我都中意嘅，但系问题我太太唔中意嘛，咁啊养咗佢先，我老婆先嚟，咁冇话要接受佢啦，咁但系之后唔好再养咯。 嗯， 但系我有时去到嗰啲大卖场嗰啲，哇，嗰啲咁嘅粮食几多啊？啲罐头又多，即系种类，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少噶嘛。 香港你去 pet shop 同埋有阵时要 order， 即系要预订咯，仲要系啊。 同埋我嗰阵时仲系大狗，咁我香港嗰阵系搵人送嘅要。 系啊，因为托好难托噶， 佢托过嚟嘅咁啊。 但系呢度好方便嘅，因为有宅配， 直头送过去楼下啦， 系啦，好方便。 咁即系整体嚟讲就喺度就真系好好啦。不过咧，个人有啲意见嘅，即系话我啊觉得个过程会唔会系有少少辛苦咧？其实。 我哋人呢就人呢就纯粹系即系好担心咯。我諗就算 even 佢冇病你都会担心嘅，因为惯咗日日见到嘛。咁但係佢我哋就更加担心，同埋即系好肉赤咯，系啊，即系好心痛，因为佢要佢辛苦咯。即系好似因为有阿爸阿妈要移民啦，跟住佢好似要吃苦头咁样。系啊。 不过你唔带佢嚟又俾边个咧，或者点样？ 喺香港时候点讲，老爷奶奶锡嘅，但系始终唔系佢哋噶嘛。即系你生咗个孙妹又叫阿即系成日都阿爷阿嫲凑啦。系啊，何况只狗咧，咁就梗系自己跟翻身就即系好好多咯。 即系点要忙一次啦？ 系啊，点都系点都系要一剂噶啦。系啊， 咁嚟到之后一家团聚噶嘛，安乐 又另一回事。系啊，安乐咯，真系而家你睇下几安乐。 而家瞓得好爽咁喎， 安乐啊你， 系闻下先得唔得啊？ 得 冇得啦嘛？ 哦系啊，佢 得冇得啦？ 佢比较慢热啲， 系 啦，系 咯， 得啦。 即系其实喺度都系嗰句啦，即系台湾生活除咗人生活舒适之外，其实带埋宠物嚟都唔错啦。 系啦， 咁就算你猫嘅都一样可以飞嚟飞去啦，喺屋企。 哦，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有养个猫啫，我都试过有短暂养猫嘅经验嘅。嗰啲咩书啊，嗰啲嘢乜都俾佢搲烂晒啊！ 哦，咁狗 B B 嘅时候都会咬烂嘢嘅，系啊，即系各有各啦。 我最记得食，我最中我好中意食鱼生噶嘛，成日买鱼生翻屋企咧，嗰啲 佢帮你食， 夹住噶啦， 我帮你食，佢话 夹实晒我啲， 佢我帮你食， 先搣话啲贵嘢嘅，就俾你俾一啖你食啦，咁 好好噶啦。好好噶啦，已经。 因为同个朋友住，佢朋友养猫，咁所以就接触过咯。咁啊，今日就唔该晒啊，崔淑芬啦，分享咗你嗰个宝贵嗰个移民经验啦。咁啊，结论就系话，其实都系嗰句啦，可以嘅话就都系揾移民公司啦，但自己去揾下啲料参考嘅。但系如果自己跑咧，你有心理准备就要好忙，好鬼多嘢搞，同埋撞彩又更加大添啊！真系个讲嘢唔同啊！ 系啊，所以真系我谂自己去做嗰个预备功夫，真系要做得好足咯。 嗯， 系啊。 好啦，咁今日嘅话题差唔多啦。咁如果各位朋友有啲乜嘢 其他相关嘅或者唔相关嘅嘢啦，咁都可以嚟我哋群组留言啦，或者 YouTube 下面，咁我哋安排又喺节目上面同各位讲翻咯。好啦，咁下次又同阿Josephine讲其他话题啦，好嘛？好，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